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梦溪石。第268集，抽签。刘清波都撸起袖子了，冬至起身做事拦住他。 算了算了，我们是文明人，不要跟他们这种野蛮人吵架。 法国长期作为欧洲文化的中心，只有他们歧视别人，还从没被人用野蛮人来做称呼。盖兰他们气得当下七窍生烟，昨天被他们捉弄过的团队还有一些看热闹的美国人也跟着起哄，话题成功从天魔分身转移到了法国人身上，一时间盖兰他们成了众矢之的，被各种语言围攻得满头大汗，最后不得不低头道歉，并说明那只是团队里个别人开的玩笑，无法代表团队。然而为时已晚，众人被他们所谓的玩笑整得心头火起，纷纷出言挖苦嘲讽。俄罗斯人直接把昨天的憋屈化为实际行动，跟法国人打了一架，自由讨论升级为打架斗殴。刘清波唯恐天下不乱，还在旁边拉偏架下黑手，场面甭提多混乱了。有冬至和刘清波在，李寒儿和柳四等人都乐得看戏，他们根本不用去拍桌子瞪眼睛，对手就已经气了个半死。连张松也觉得刘清波这张嘴拿去对付外人正好有用武之地。还有冬至，这两个人一唱一和，简直是要在比赛前就把法国人给气死的节奏。不过这次交流也不是全无好事，起码冬至就遇见了老熟人肯塔。信差大师死后，这位信差大弟子理所当然继承了师父的衣钵，随同东南亚的降头师出席这次会议，但以他的资历目前还无法担任团长。团长是一位老者，估计也是在座所有修行者里年纪最大的，但却没有人敢小觑他，因为这位老者据说是马来最著名的白袍降头师，当然他并不参与竞技环节。故人相逢难免多聊了几句，肯塔告诉冬至， 我作为副团长，竞技由我带队，不过这次来的降头师大都是初出茅庐，实战经验并不丰富，所以我们的目标并不是夺冠，而只是以历练增长见识为主，并且我还希望你们可以顺利打败其他队伍并夺冠。我认为这些人里最强的是你，你带领的人自然也是最强的，没有人能赢过你们。 冬至跟他相处过一段时间，知道这个人性子直，有啥说啥，绝不是玩捧杀的那一套。 虽然很高兴你这么看得起我，不过这次其他队伍都很强，能否夺冠还是未知之数。 我说你能，你就能。 肯塔拍了拍他的肩膀。为期三天的会议交流就在鸡飞狗跳的氛围中拉下帷幕，美国人抱怨这是有史以来最混乱的交流大会，冬至他们却觉得挺不错的，毕竟有事没事可以跟法国人吵吵架，对方打架又打不赢，吵架也未必吵得过，看着他们憋屈的样子还挺有趣的。特别是到了晚上，那就更热闹了。自从李寒儿收拾了一个色鬼之后，凶灵就再也没有敢去骚扰他，其他人房间里则是贴上了龙虎山的驱魔符，也能睡个好觉。二楼的降头师们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，凶灵们愣是没敢去那一层。四楼住着日本人，阴阳师与神官对付恶灵也有一手，美国人则是似乎用了某种屏蔽干扰装置，其他楼层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。接下来的两天，他们每天晚上都在除灵与驱魔的精彩跌宕中度过，以至于一个意大利人说，下届举办地在南欧，他会建议组委会在全意大利找凶灵最多的墓地，到时候把美国人全部打包过去，让他们天天住那里，体会什么叫热闹。三天时光很快在这些小插曲中度过，日本人这次出奇的低调，他们甚至也没有像法国人那样主动来找茬，甚至也没有过分的高调表现。 三天里都像隐形人一般的存在，如果不仔细留意，甚至不会发现这个团队。但冬至不认为他们就是友善的，在竞技环节中，每一个团队都是潜在的对手，即使是结了盟的美国人。在会议交流的最后一个晚上，所有人都被叫到酒店的会议室，一名金发戴黑框眼镜的中年女人正在那里等着他们。 晚上好，各位，你们可以叫我丽莎，我是组委会的工作人员之一，受委派负责向你们讲解明天开始的竞技环节。 丽莎年纪已经不轻了，但笑起来却有种独特的亲和力，令人不由自主地去认真倾听她所讲的话。交流大会的组委会是靠挂在联合国名下的一个文化机构，丽莎也是本届的组委会成员之一。与其他国际盛事不同，交流大会没有观众，没有喝彩，只有来自各地的修行者。虽说是竞技，却与普通竞技比赛有很大区别，因为他们即将面对的是世界奇幻而绚丽的另一面。 与各个不凡的你们相比，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普通文职人员，所以麻烦各位温柔一点，即使喜欢我或者想要为我喝彩，也不要突然丢一个火球到我身上，或者变出一只狮子来，我会害怕的。 众人听出他有意调和气氛的开场白，都捧场地笑了一下。丽莎很体贴地将语速放得很慢，以便传译人员将他的话通过耳机准确无误地传递到每个人的耳朵里。 明天你们将会被送到大西洋北部的一个群岛上，那个群岛叫森罗群岛，终年被雾气笼罩，外人很难找到。但森罗群岛有着非常奇妙的景观和生物，去过那里的你们绝对不会后悔。不过由于那里同时也是51小组的研究基地，此次为了完美体现竞技主题，主办方又在那里安置了不少东西，也许你们会觉得惊喜或者惊吓。森罗群岛有4个岛屿，每个岛屿会安排2到3个队伍，登陆地点是分散的，但为了公平起见，岛屿由你们自己抽签决定。现在请各位团长上来抽签吧。 丽莎拿起旁边的箱子，示意众人将手伸进去去取。抽签的顺序按首字母排序来，就算不这么排，作为东道主的美国人也有资格第一个抽。他们的团长是个女的，叫莉莉丝。对方从箱子里拿出一个金色圆球，将圆球旋开，里面有张纸条。 我抽到了满月岛， 恭喜你，那是个名字很美的岛屿， 希望我们的运气和它一样美。 法国人在冬至后面抽到了公主岛，冬至则抽到了迪安娜岛。这些岛屿的名字一个比一个梦幻，冬至一度怀疑这些名字都是一个17岁女孩取的。好巧不巧，他们既没跟法国人一个岛屿，也没跟美国人一个岛屿，最后反倒是跟日本人抽到了一块去。冬至跟日本的团长对视一眼，估计那一刻他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。 冤家路窄。 这次竞技你们需要拿到一样道具，金苹果。它可能是在群岛上的任何一个角落，天空、地下。20天后，得到金苹果的队伍将取得胜利。另外，岛上一些生物或者特定的地方还会有特制的银币。如果20天后没有人能得到金苹果，那就以每个队伍所获得的银币数量决定头三名。我这样说，你们能否明白？ 群岛那么大，怎么找一个小小的金苹果？难道就没有一点提示线索？ 没有任何线索，但我保证，绝对是你们经历过的，就看你们留心与否了。 如果金苹果藏在怪物的肚子里，我们总不可能每杀一只怪物就把它的肚子抛开来看一看吧？那得浪费多少时间啊？ 刘清波的话引起了不少人的附和。丽莎想了想， 那好吧，给你们一个提示， 被云雾笼罩的美女终会摘下她神秘的面纱。 这什么鬼提示？ 丽莎见所有人都一脸懵逼，忍不住笑了笑。 猜不到提示的也不用担心，金苹果既然是夺冠的关键，那么它一定是待在一个显眼的让你们都能注意到的地方。放心，我们不会把道具丢入海里让你们去捞的。 那银币呢？银币也该给一些线索吧。 银币的数量也不是一个两个，你们不用担心，总会找到的。 那岛上有什么怪物或难关总可以说吧。 大家一副刨根问底，不放过任何一点提示的架势，让丽莎有点为难。 抱歉，我很想告诉你们，但我也不知道。不过我听说今年的难度会比往年大，也就是说这次比赛很可能会出现性命危险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